人死了能再次以肉体的身份出现在地球上吗？能够，而且我们能够与他相聚吗？说很多人说不可能的，因为人死了可能火化了，可能海葬或者火葬或土葬，他们可能死去很多年的，根本不可能我们与他相聚，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圣经答案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圣经清楚表明，耶和华上帝能复活死去的人，能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体，然后再次与我们活在一起。所以今天演讲里面会谈到为什么复活是必须的，以及复活为什么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以及复活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和力量。再者，我们怎样表明我们自己相信复活呢？所以今天的课题里面会环绕这个复活这个课题加以的发挥。所以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开始，复活的安排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里面根本没有复活这回事。因为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耶和华刚开始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要人类永远活下去，快乐的布满一群快乐的人在地球上活着。那时候人根本不会死亡了，所以没有死亡就不用复活。所以复活不是上帝开始的旨意。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个天使他反叛上帝，他引诱人类犯罪了，就结果导致人类出现死亡了。所以人类死亡之后，上帝就加插了这个复活的安排，让中心人士能够活在这个地上的乐园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因此赐人的生命，赐人生命的上帝也能让死去人重得生命，这不是很合理的看法吗？而且上帝向我们提出保证，上帝将来一定会这样做。说复活这个安排证明什么呢？证明耶和华是有爱心的上帝，而且证明上帝是个非常有能力高强的上帝。首先我们谈爱心方面，我们知道如果上帝要复活那个人，上帝一定非常清楚那个样貌，他的特质，他以往的一些经历，他的思想能力，以及他的整个人的品格是怎样的。所以让这些复活他过后，他的旁边的人知道这个人虽然是新的肉体，但这个人是我之前看过的。所以上帝要记得这些东西的话，表明说上帝非常的关心那个人，非常爱那个人，把他记在他的头脑里面，就表明上帝非常的爱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非常关心我们，不然上帝做不到复活我们的。另一方面，要复活一个人也牵涉能力，是吗？所以有些人土葬了，有些火葬了，有些在空中爆炸了，尸骨都不存了。这些人如果是上帝的宗仆的话，上帝把他们复活过来。所以上帝怎样复活过来呢？是按能力，他记得这个人的一些特质。但是想到上帝能力的话，有些人读到复活的时候说不可能的，我很难想象上帝有能力复活人。但圣经有一个经文帮我看出上帝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请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十六节。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十六节，这经文清楚帮我看出上帝的能力是超强的。二十六节说，你们向天举目吧，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是上帝创造的，他率领星辰如领大军，悉数号召，一一点名呼唤，他能力充沛，力量强大，所以连一颗星都不缺少。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创造了这个星辰，而且他说他能够一一点名呼唤这星辰。相比之下，如果按照人类历史的人类的数目跟星辰比较的话，有多大呢？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对吗？我们请看这个图片。这边图片是银河系，你看到小方格的红色点是太阳系。太阳系是什么呢？太阳系是包括我们的九大行星，地球和太阳九大行星在里面，在银河系里面是非常的渺小。所以在银河系里面有超过一千亿颗 星体，如果能够一秒数一颗星的话，你不停的数的话需要三千多年才数完这太阳系的恒星。但是问题是，太阳系已经，银河系已经非常的庞大，非常多的星星， 但是银河系只是宇宙中的一其中一个星系而已，还有千千百万这个星系，所以看说这个星系是非常的多，星系是非常多了，它是上帝能够一一点名呼唤。比方什么呢？上帝要记得每一个星的名字，因此上帝要记得我们中仆的每一个人的特质，把复活过来，对上帝来说根本是易如反掌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培养对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能够记得每一个人的特质，能够把我们复活过来，因为上帝的能力超强的。即使在现在，科学家也懂得利用上帝制定的一些自然律则，比如说利用一些录像科技，把那样貌、行动、一些声音，然后录起来，过后呢重放出来，让人去观赏。其实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所以看出上帝能够记得这些人之有能力，把一些人复活过来。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肯定会奖赏他的忠仆，让他们得到永生。记得复活这个安排就是为了解救亚当后代中愿意信从上帝的人和引路或添加了。上帝旨意中当初的时候是没有复活的安排的，因为人类反叛，他解救这人类，他引路和添加这复活安排。现在我们谈谈复活为什么会是真实的呢？不是虚假的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复活是真实的呢？的确有的。首先耶和华上帝给我们一个保证，表明复活是肯定的。我们请看这经文，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第三十一节，这里说，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决意通过他所委任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给所有人一个保证。所以经文清楚谈到说，上帝使谁从死里复活呢？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事就是耶稣基督，他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所有人一个保证。保证他有能力复活死者，还定义通过耶稣去复活其他死者。但是这样想起来，耶稣的复活是否是一个虚谎的道理呢？还是当门徒骗出来的呢？什么一直 往前推理的话，如果是耶稣复活是没有的话，这我们根本就没有复活了，这些保证是错误对吗？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吗？我们请看下经文，请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六节，十五章第六节清楚表明看出耶稣的复活是证据来的。像第六节说，此后有一次他向五百多个弟兄显现，这些人大多数都如今还在，有的却已经长眠了。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虚谎的，因为当时的确出现了给很多人看，包括第四节说将基法显现，然后向五百多个人显现。他说耶稣复活的时候，很多人是目睹耶稣的复活，知道他被上帝复活了。所以复活的道理是恳切的，不是虚构的。除此之外，圣经也表明，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耶和华任用耶稣复活亿万的人。因此耶稣讲出这句话，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在经文说，二十五节说，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获得生命。所以经文强调什么呢？耶稣知道他有过后他那次给他能力能够复活死者，虽然一些死去了，他们必定也能够得享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安慰的一句话，如果是他连死的，耶稣肯定会复活我们。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有没有复活死者呢？的确有的。他复活多少个？三个。我们知道耶稣证明复活是真实的，他把死亡比作睡觉，是可以被唤醒的。所以即使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耶和华也是给耶稣能力能够复活死者。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我们看记载亚撒路的记载，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 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十一节说，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现在我要去叫醒他。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他要是睡了，他的病就会好的。其实耶稣的意思说拉撒路死了，他们却以为耶稣说的是平常的睡眠。这时耶稣就坦白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过后什么事发生呢？过后就耶稣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耶稣把他复活过来。这证明什么？证明的确耶和华使耶稣有能力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复活这些死去人。除了拉撒路之外，耶稣还复活谁呢？还复活了拉因城的寡妇儿子和亚鲁的女儿，复活三个。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复活了三个人，这就是耶稣的力量。可过后呢，在未来的日子肯定复活一百万个人会被复活。除了耶稣能复活之外，还记得谁会复活吗？在第四季也能够复活人，就是使徒彼得也能够借着耶和华力量复活一个叫多加的女子，还有呢，保罗也复活一个叫犹推古的年轻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复活这些人呢？不是彼得保罗能力较强，因为上帝赐给他能力把这些人复活过来。所以圣经记载了一共复活了八个人，就表示什么呢？表明说复活是真实的。还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肯定知道复活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罗马人去迫害这些基督徒，他们想说，他们把这些人放在竞技场中跟野兽搏斗，或者挂上来当火柱去烧死他们。他们有没有胆怯呢？他们没有胆怯，他们即使被训到了，但是他们还是勇敢的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即使他们死了，上帝就奖赏他们。所以很肯定的，第四纪的基督徒他们非常肯定复活是存在的，因此这大大强化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在现今坚信复活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知道在现今里面坚信复活的希望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得着力量和安慰和喜乐的去侍奉上帝。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谈到几方面。首先，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情况。什么是残酷的现实情况呢？请看雅各书的四章十四节。雅各书的四章十四节，这说，其实你们明天的生命怎样，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只是一片雾气，出现一会儿就消失了。所以这是个非常残酷的情况，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出现一会儿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没有复活的希望，人活着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不久就归尘土了。我们看一个图表就知道这方面的资料，请看这个数字。如果你在零岁到七十岁的话，我们活了 假设活到七十岁的话，我们可以活多少天呢？多少天呢？就活可以活25,550天而已。你出世七十岁的话，你只有2万多天在地上居留而已。如果现在你到了退休年龄，你比如说你要七十岁去世的话，你要剩下多少天呢？剩下5,475天而已。所以如果看数字的话，帮你看什么呢？我们的寿命是非常的短暂的，你退休之后没多久可能我们就去世了。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复活希望，我们人活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是直接一天一天一天过。这是假设七十岁了，可能是80岁90岁可能 多长更长一点了。所以帮你看出这个数字，帮你看出生命非常短暂，所以没有复活希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者，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会随时失去生命的。所以复活的希望帮助我们看出我们可以克服这个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知道即使死去了也不用紧的，唯上帝会呼唤我们，让我们重得生命。对于忠于上帝的来说，死亡不是最后结局，只是短暂的离别。所以每个人要有正确的看法，复活坚信复活是非常重要，能给我们安慰和力量。除此之外，我们看圣经的另一种现实情况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请看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 这说我在天的之下回头细看，见跑得快的不一定夺标，勇士不一定战胜，有智慧的不一定得粮，有悟性的不一定制服，有知识的不一定蒙恩，因为人人的经历都在乎时间和不能预见的遭遇。所以经文里面再次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的生命怎样可以活多少天，很多时候不由我们自己掌控。为什么？他说人人的经历都在乎时间和不能预见的遭遇，说下一分下一秒发生什么事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的。因此我们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亲人身上或者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复活希望能够给我们力量安慰，能够忍受下去。相信你们看过这些例子，有些人身体不舒服然后去医院检查，什么答案呢？你到末期了，剩下三个月命而已。那个人说什么那对那个人说什么感觉呢？是晴天霹雳。看过一些例子吗？一些人哇头不舒服了，很不舒服，驾车去医院，专科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啊，你要去诊断，或怎样进医院检查，过后呢几天就离开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事情不能由我掌控了？就告诉我们说复活希望会随复活的希望能够强化我们信心，然后给我们安慰和力量。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的亲朋戚友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因此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考验反对也好，我们要坚信复活希望将给我们安慰和力量。除此之外，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严重的考验，复活希望怎样帮助我们呢？和保罗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请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八到九节，请看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八和九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亚细亚行省所遭遇的患难，当时我们大受压力，力不能胜，几乎丧命，甚至认定自己已经判了死刑。我们经历这些事无非是要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保罗这里清楚告诉他们，那时候感情和精神上面受到很大的压力，几乎丧命。像保罗依靠谁呢？他说他信靠使死人复活的上帝。的确当面对一些严重考验的时候，坚信这个复活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站立稳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比如说现在你在中了骨痛的症，或者登记骨痛的症，现在你去医院检查，但是你的血小板一直在掉，你怎样做呢？医生说你不输血你一定会死。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不接受输血的，除了全血之外，那血的四个主要成分，血浆、白血球、红血球及血小板，我们是不能够接受了。按照圣经的道理，圣经不容许人接受这些血，所以你是血小板要输进去，你面对考验了，你没有像保罗这种想法呢？你不要接受输血，和愿意接受一些替代的疗法，是治疗你的病呢？所以即使那时候你面对大受压力，你坚信复活吗？相信上帝吗？所以问自己，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来到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感觉呢？什么样的行动呢？表明你会接受这个用替代疗法去治疗，和不采用输血疗法呢？又或者是一些中立立场？所以问自己，到底我的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强？对复活希望有多强？这样的话会表明你到时候采什么样的行动。所以知道耶和华仆人会表明自己相信复活的希望，他会坚守忠义，不怕死亡的威胁，证明他们侍奉上帝是出于爱心和信心的。你有以下心声吗？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启示录的四章十一节，你对上帝的感觉是这样的吗？启示录的四章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崇力量，因为你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旨意才能创造，才被创旨意才能存在才被创造的。所以经文是我们心声吗？所以我们可以把荣耀尊荣力量归给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存在的，我们非常爱他也相信他，所以我们会 在这个严峻考验里面，我们会谨守上帝的标准，对上帝保持忠义。除此之外，在这些严峻考验之下，我们也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证明撒旦是说谎的。为什么呢？撒旦指控人说，人遇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他们会离弃上帝，他不要上帝了。所以当我们在面对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谨守忠贞的话，表明什么？表明撒旦是说谎的。换句话说，可以打撒旦一巴掌，他说你是说谎的，我不是这么胆小的，即使我愿意牺牲生命，我对上帝保持忠贞。所以复活的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看出到时候才有什么立场，表明我们是爱上帝和对上帝有信心的。所以知道耶和华是不会说谎的，他肯定会复活他的宗仆，耶和华也很渴望他的宗仆复活。我们知道他怎样知道他很渴望他复活呢？所以上帝很喜欢看到仆人重新的活过来。那请看经文，这经文清楚表明这点，请看耶伯记的14:14-15。耶伯记的14:14-15，这经文清楚把上帝渴望复活的仆人的感觉表露出来。这四节说，人死了人再活吗？我在服劳役的职一直等待，直到书卷来临，到时你呼唤我，我就回答，你必切切想念你手所造的。所以经文说，你呼唤我，我就回答。他仆人回答上帝，下半部告诉我们说，上帝 必切切想念你手所造的。这字眼说切切想念，这个希伯来语呢，一位学者说这个语句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语词来的。这语词就要表达一种最深切的想念。换句话说，他仆人死去之后，耶和华非常想念他仆人，非常渴望把他仆人复活过来。因此说这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但有能力复活人，而且很想念很渴望把他们复活过来在乐园里面生活。因此我们学了什么呢？学到说，即使面对考验的时候，不要离开上帝，上帝一定会记得我们，到适当时候复活我们。因此在现在我们今天讲座呢，现在我们要常在上帝的爱里，就是要努力的加深对上帝的认识，也努力与上帝培养亲密的关系。只要我们加强这个复活的信念，现在耐心的等候上帝，我们必能够得到永生，和上帝旨意必定会实现的。到时在乐园里面，你会看到上帝复活你的亲朋戚友，或者我们在乐园里面被复活。很肯定的，现今鼓励大家必须坚定这立场，相信复活希望必定实现。上帝是一位有爱心上帝，而且他也很有力量去复活我们。